往呢对江浙男人总是没有天生的好感，觉得娘娘唧唧的格局不大，嘟嘟囔囔，小嘴小肚鸡肠。可是因为一个作家，准确的说他应该是一个画家，慢条斯理却又句句珠玑，常常批判却庸常自省，表面很难搞，可是他是一个很有赤子之心的人，他叫陈丹青。自此开始呢，就对乌龙软语也心生偏好了。我记得我在有一次出差去到苏州的时候呢，我一下飞机呢，一直拉着同学带我连夜去听评弹。人就是这么奇怪的，偏见和偏好呢，原来可以连那么近。 蓝色的秋天，静静的河边，恋人的呢喃，投入的双眼，相爱的危险，刀割在眉间，血流在胸前，无畏的天，伊塞尼亚，伊塞尼亚。撕开我的心脏，却不说话。耶塞尼亚，耶塞尼亚，我抱紧你的身体，装疯扮傻。 进化了这么多年，可是还是有很多会骨子里面保留着一份丛林法则，他们总会留一个心眼儿和身边的人比较，同水平出发，一旦别人超过自己，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，有危机感，难受。看到你跑在他们前面，有的可能会奋起直追，有的会提起腿对着你的屁股就是一脚，或者是悄悄地伸长腿放在你前面给你使个绊子，心里想谁叫你这么得瑟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低调一点，隐藏自己一下吧。 写了几封信给你，我自己都已经忘记，经过许多年，他们不曾呼吸。写了几个字给你，我始终没有传过去。